静一个人，享受今晚的宁静。 三河电台，请为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福利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 59集。天龙使者突然冷冷一笑，然后看着夏侯世宗说：“哼，换做以前的夏侯世宗，应该会想都不想就要了他的命吧。既然你能够饶他性命，也证明你的确对自己犯下的错有悔意，但我也不能让他再有机会为非作歹。”天龙使者说完，举起手中的清风剑向夏侯云城指去。那夏侯云城早就吓得瘫坐在妻子妙娟的怀里，双唇发抖地看着天龙使者手中的七尺长剑说：“使者饶命，饶命！”妙娟一把抱住怀里的夏侯云城，生怕似乎被人夺走一般惊恐，他苦苦哀求着天龙使者手下留情：“天龙使者，我求你放过我父郎吧，妙娟愿意替他而死。”天龙使者看着妙娟说：“你真的这么爱你的父郎吗？”妙娟用力点点头。天龙使者用剑指向一旁的霍夫人说：“即便他对不起你，心里爱的是别的女人，你也爱她吗？”妙君毫不考虑，用力的点点头。哼！天龙使者又一次冷冷一笑，然后说：“用你的爱来赎他的罪，只要他不死，哪怕他从此是个废人，你也爱他吗？”妙君再次用力点了点头。“无论他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依然爱他。”“好，我就成全你。”天龙使者举起手中七尺长剑，刷刷在夏侯云城手脚上划过一道血痕。此人经脉已经尽毁，日后将不会再危害武林。听天龙使者这么说，霍夫人不由得暗自退后几步，却不料那天龙使者仍旧转过身来看着他说：“夫人，我请你好自为之，当你不能交付你的爱的时候，也不要妄想从别人身上获得真情，任何的利用都是短暂的。像你这样聪明的女人应该活出自己的人生来。”霍夫人颤抖地看着他说：“使者。”那斗篷后的男子到底是谁？为何他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这番话里夹杂着一丝温暖的关怀，他是听得出来的。为何对他会有如此熟悉的感觉？为何他对自己的事情如此了若指掌？他究竟是何人？天龙使者不再做过多停留，他看了看大家说：“云皇的恩怨终究需要了结。20年前我们带着恩怨踏入江湖，20年后应该让这一切烟消云散，还各自自由。”秦柯接过天龙使者递还的剑说：“天龙使者， 你们真的要销毁云光剑吗？天龙使者点点头，然后拍了拍秦克的肩膀说，日后的江湖就看你们的了。天龙使者，秦克握住手里的剑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但天龙使者已经飞身消失，已如同他来时那般。离开夏侯家后，浮云宫的人马便一路赶回浮云宫。一路上，庄上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最终决定把浮云宫传位给秦科。回城的马车碾过干裂的尘土，快速地向前奔去。马车外传来呼呼的风声，车上的人虽然沉默不语，但都归心似箭。科儿，让马车休息一会儿吧，你随我下去走走。此刻秦科已经知道师父心中想法，深知此次谈话意义重大。科儿，现如今师父已大彻大悟，对所有的事都想得很明白，我准备将浮云宫传位于你。师父，此事万万不可，弟子才疏学浅，又怎能担当得起如此重任？庄上剑笑笑，然后看着秦科说，传位给你已是迟早之事，何况为师还想趁活着的时候去新师那样去好好走访一下大好河川，这也是修道之人的一种历练。以前为师一直放不下浮云宫，现在见你们如此长进，为师已再无牵挂了。可是师父，庄上剑举起手摇了摇，然后披着披风站在迎风的山崖上，举目瞭望着四方山河，淡然地说，为师心意已决，日后你小师妹便由你替我照顾了。庄上剑转过身来，用手拍了拍秦克的肩，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正色地说，秦克跪下。秦克扑通跪地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庄上剑就已将他左手握住，一掌打在秦科的左手掌上。现在我把浮云宫执掌密令传给你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浮云宫第28代执掌公主。秦科只觉左手掌心微微一阵痛，一股力道正从庄主庄上剑掌内缓缓打入他的掌心。等庄上剑收回掌里，秦科举起自己左手，只见那左手手掌上赫然出现了一枚金色的浮云腾龙标志，这便是浮云宫建功之后历代掌教机掌相传的执掌密令，世代相传。拥有了这枚执掌密令的人便有资格做着浮云宫公主。庄上剑看着秦科手心上清晰的浮云腾龙标志，点点头说，这执掌密令乃是浮云宫的开山祖师留下来的，当年他看透朝政昏庸，屡次拒绝入朝为臣，发誓不为功名利禄而活，决定永生不做君王臣，于是便在这浮云湖畔建立了浮云宫，从此潜心修道，成为武林中一大帮派。而这执掌密令不仅代表了至高的荣耀，也时时刻刻提醒浮云宫的后人要将名利视为浮云，为天下苍生造福。秦科点点头，弟子明白，可是弟子唯恐不能担当此重任啊。庄上剑转过身去，潇洒的仰头长笑，我已经老了，这江湖就留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吧，莫要怕，为师当年也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。浮云宫的浮云阁内还有许多高深的武学典籍， 你掌心的执掌密令便是打开他的钥匙。以后你要好好修行，把浮云功的精神发扬光大，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。 是，师父。 此刻秦科已经明白，师父已经将全部重任交给了自己，无论如何自己都要担当起浮云宫第28代宫主的重任来。面对他的是人心的险恶，江湖的多谋，这浮云宫就像是一艘船，而他就是那个船长，载着浮云宫的所有人行驶。无论是驶向未知的明天，还是狂风暴雨的巨浪中，他都不能退缩，只有一路前行。此刻马车中的庄梦蝶和元芳也走了过来，庄梦蝶看着女儿语重心长地说， 蝶儿，日后蝶就把你交给科儿了，你要学会坚强，学会自己照顾好自己，这样爹才能安心。 庄梦蝶不懂父亲的用意，摇摇头问， 爹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 庄尚剑笑笑， 爹已经把浮云宫传位于你秦师兄，从今往后他便是新一代浮云宫公主，我老了，江湖的恩怨已与我无关，那些是是非非我也不想再管，只想退隐江湖，归隐山河，做个游历的隐士。你和元芳都要好好的听秦师兄的话。 庄梦蝶虽然心中不舍，但明白父亲心意已决，便不再说什么，只是忍住眼眶中的泪水看着他。 庄尚剑拍拍元芳的肩膀对他说， 元芳，以后浮云宫就交给你们了。 师父。 元芳忍不住流出眼泪，看着白发苍苍的师父，突然觉得人间岁月如此匆匆，白驹而去不过瞬间，他自己也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嬉戏玩耍的小孩子，要学着长大，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儿。 庄尚剑放心地看着他们三人说， 浮云宫的弟子要相互扶持，要像亲兄弟那样团结，为师就此离去了。 看着庄尚剑头也不回地潇洒离去，放鹤西行，三人心中虽然仍有不舍，但人各有志，各自需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，谁也无法相互替代，哪怕彼此是最亲的人也是一样的。 火神山庄一干人马马不停蹄地一路北上，那霍庄主一路行来都不见慕容雪和北冥秋红的踪影，心中不由嘀咕起来，连忙问坐在马车内的霍夫人， 夫人，我们这一路行来都不见他们的踪影，你确定他们去了云皇国吗？ 霍夫人用手中香帕抹了抹额头上的细汗，点点头说， 那慕容雪一心想要摧毁云皇剑，要摧毁云皇剑必定要去那黄泉之眼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定是往云荒去了。 马车行至一半，突然听到有些打斗声，只见不远处一个男人在抱头逃窜，口中还连连大叫， 哎呦哎呦，打死人了，要打死人了。 霍夫人示意马车停下，然后看向远方， 前面发生了什么事？ 只见前方不远之处，一名红衣女子和一个黄衣少年正在围攻一个衣着破烂的男人。那个男人蓬头垢面，留着一脸络腮胡子，在他们之间抱头逃窜，毫无章法可言。路边的草地上还坐着一个高头大马的大块头，另外一个是矮小的侏儒。他们俩看着同伴被打， 也不去帮忙，只是自顾自地坐在地上休息，用手使劲扇着风说：“ 班主又因为好色惹麻烦了。” 那侏儒用破烂的衣袖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子说：“ 我都说了，这红衣的女娃不简单呀，班主她非不相信，非要去调戏人家，结果好了吧。” 抱头逃窜的杂耍班主连忙呲着牙说：“ 什么调戏，我就是上前问了个路嘛。”“ 谁信啊？” 侏儒白了他一个眼，他用人格担保，他们的班主刚才绝非只是问了个路那么简单。那大块头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们说：“ 我说班主，你就给他们年轻小夫妻配个不是吧，再争下去他们会打死你的。” 霍夫人听他们之间的谈话，这才想起自己手下的佣人那个杂耍班主来，连忙喝住打斗中的人叫道：“ 谁在那儿挡我霍神山庄的路？” 本来拼命逃窜的杂耍班主见他二人突然停下手来，又听见是霍神山庄的霍夫人在叫，连忙抱着头屁颠屁颠地滚过来说：“ 霍庄主救命啊，霍夫人救命啊。” 霍庄主见他一副狼狈模样，不解地问：“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” 杂耍班主连忙谄媚地哈腰回答：“ 回庄主的话，自从我和庄主在山中分开后，你就一直在找回去的路，可是就是一直找不到回霍神山庄的路啊，于是便只好向路人打听回去的路喽。可是没想到那对年轻小夫妻居然二话不说就打起我来了。” 霍夫人坐在马车内呵呵一笑，然后看着满脸狼狈的杂耍班主说：“ 哼哼，班主，我看你是好色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不然人家年轻小夫妻干嘛无故打你呢？” 突然那红衣少女举起手中路鞭，冲着霍夫人说：“ 呸，谁是年轻小夫妻啊，你们别出口伤人。” 原来这姑娘便是那暴雨的徒弟小姿，而那年轻的少年便是弟弟的儿子英俊。自从无双共议以后，他们便四处寻找云荒四老的下落，但一直没有找到。最后猜想他们可能回云荒去了，于是才马不停蹄地赶往云荒。谁知道在路上居然遇到杂耍班主等人。那杂耍班主见小子长得可爱，便上前说了几句调笑的话来，小子不高兴，就用手中路鞭回敬了他一下。谁知他居然抱头乱窜，大喊：“小夫妻打人喽，小夫妻合伙欺负人喽。”这小子虽不是什么名门之后，但也是个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，见他如此出口侮辱自己与丁俊的清白，哪能饶他，于是不由分说便动起手来。霍夫人听了来龙去脉，不由扑哧一笑，然后拂袖对杂耍班主说：“ 哼，既然是场误会，你就和人家小姑娘道个歉好了。” 小子嘟着嘴说：“ 谁要他道歉？” 杂耍班主见霍夫人如此说，便抱着头看着小子说：“ 那个，我可是过来道歉的，你可不许对我下毒手啊！大家都看着呢，看着呢啊！” 只见他抱着头，像做贼似的点着脚尖，走着螃蟹步到了小子身边，然后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说：“ 小美人，你就大人不见小人过，饶过我吧。我知道刚才是我多嘴说话了，可是你们现在不是夫妻，保不准你们将来就做了夫妻了呀，所以我这话也没全说错对吧？道歉呢也只能道一半才对。” 小子听了立即破口大骂：“ 呸，谁稀罕你的一半道歉。” 说完举起手中路鞭，又要准备打在他的身上。杂耍班主连忙大叫：“ 你要打我也行，但你这一鞭落下可就得保证你日后也不会嫁给这个俊俏小后生。” 只见他用手指指着丁俊，然后用挑衅的目光看着小子，嘴角咧出坏坏的笑意来。那丁俊脸上马上变得通红，心扑扑跳的看着小子举在手中的路边，心里嘀咕着，他这一路来自然是打心底喜欢小子的。见杂耍班主拿他们开玩笑，本来是顾忌小子清白才出手对付杂耍班主的，可是杂耍班主现在的话可就真让人进退两难了。倘若小子这手中的鞭落下，便表示不喜欢自己，倘若他不落下，岂不是让众人看多了笑话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牵着我的手，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告诉我你已经不再爱我。你像往常一样的温柔，轻轻地看着我，慢慢地说，但最好是分手。慢慢地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

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瞪大了眼睛看着杂耍班主，一副恨不得呀吃了杂耍班主的样子。那大块头和侏儒咧着嘴呵呵呵地笑着走过来看热闹，然后傻傻地站着看着孝子笑。孝子忽然举起手上路鞭，啪啪两下打在大块头和侏儒身上，然后气呼呼地扭头就走。杂耍班主抱住肚子哈哈大笑啊，然后指着他们两人说，活该，见到我被打居然见死不救，你们还拿不拿我当老大。两人无辜地摸摸被鞭打得火辣辣的脸，然后不解地问，我们做错了什么？杂耍班主白了他们两个一眼说，谁让你们长得丑，卖脑筋的东西。 可是班主你也长得不怎么样嘛，干嘛他不打你呀？ 啪啪又是两记耳光，只见那杂耍班主突然跳起来大叫，你们俩是不是眼瞎了，我长得这么玉树临风貌若潘的。他那个的字还没说完，眼前火神山庄的人马已尾随丁俊小子二人前去了。 霍夫人等等我们啊， 三人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忙一路跟了上去。走在前面的孝子骑着马回过身子看了看跟在身后的人马，然后冲身边丁俊小声说， 看来我们猜测没有错，师父他们一定是去了云荒，这个女人我曾在无双宫中见过，看来他们来意不善，也是要去云荒的，所以我们要先他们一步赶往云荒通知师父他们。 丁俊点点头，不由对身后的一行人马提防起来。夜冷得凄凉，梦似乎太过漫长，而刀却是杀人的，有些人在醒着的时候被人杀死，而有些人却在睡梦中就已经被人杀了。当夏侯始宗的尸体被人发现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，而杀他的人正是奉命行事的舞女鸳鸯。鸳鸯杀他不为了什么，只为了能从霍夫人那里换来自由，如今他杀了这个人，他自由了。鸳鸯背上背着简单的包袱，呼吸着暗夜里冷飕飕的风，当第一道曙光明媚地照耀在他的脸上时，他突然间感觉到轻松许多，他终于可以海阔天空，不用再做别人的杀人工具。但他也明白，自从他杀人的那一刻起，他也要承担起被人追杀的恐惧。他知道终有一天他也会被人杀死。在这个江湖世界中，很多人都是身不由己的杀人和被杀，有些人的自由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，然而为了换取自由，他们往往需要杀更多的人，但他们不会在乎，因为他们更渴望自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为了自由不惜去杀人，然而有些人为了权势却甘愿放弃自由。北冥秋红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知道只有自己再度拥有了云荒帝国的权势，他才能完成他的梦想。多年来的忍辱负重，便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光复云荒帝国，凌驾于众人之上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觉得自己活着是有尊严可言的。他本是帝王的后裔，这才是他活着的使命。云荒，这个在梦中一直呼唤着他的地方，如此百转千回令他魂牵梦绕，如今他终于重新踏上故土，重新回他的王国。他曾经是王国的王子，而如今却作为北冥青红的身份重新踏入 这片荒凉的故土。他要再次打破这沉睡许久的安宁，即将展开一场血雨腥风的战役。此战在劫难逃，只因为命中注定，从这里开始，便要在这里结束。20多年前，林荒的一场变故最终引发了20多年后的这场杀戮。炎帝或许也不能料到他的两个后人将会血肉相残。有人说，有仇恨的地方必定会有杀戮，然而有爱情的地方同样也会引发杀戮，因为这是无法避免的。人的内心一旦燃起杀戮的血液，他便会变成恶魔。此刻的慕容雪和叶金红已经赶到了黄泉之眼，他们准备利用手中的云荒剑再度唤醒沉睡了的黄泉之眼。王者之剑卷土重来，而他即将用自己的神力再度开启这生死之门。黄泉之眼，这个通往人间和地狱的甬道，它的泉水奇毒无比，因为它是来自黄泉的水。当这把神剑插在土里的同时，黄泉之眼已经嗅到了这股熟悉的味道。银皇帝国的神力穿越地府，直指无尽的幽冥之地，他在呼唤泉眼的苏醒。突然，他们站立的地表开始微微震动，宛如人体的脉搏开始有了一波接一波的起伏，耳边突然传来沉闷的呼吸声，宛如一条沉睡了若干年的怪兽即将破洞而出。慕容雪警觉地护住身后的叶惊鸿，然后看着那开始微微震动的云荒剑术，倘若黄泉之眼再度打开，他就会把这把神剑带走，到时候这个世界就要安宁许多。他用手握住他的手臂说，你会害怕吗？ 不，我不害怕，能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心满意足。 慕容雪口上虽然这样说，然而他确实会害怕，那是因为一场厮杀即将开始，宛如不同领域的狼群在争夺一般，弱肉强食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倘若他不敌北冥秋红，那他或许就会死在他的手里，从此将无法再看见身旁这美丽的容颜，还有因他而变得精彩灿烂的世界。他似乎终于明白为什么人心里想着一样，而口上却说着另一样，因为他们的心底开始住爱。当人有了这种感情，便难免开始说些口是心非的话，无论是为了爱还是逃避爱。他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他，那双眼睛此刻如同泛着阳光的湖泊，有着柔软的情感，能看到情感丝丝的涟漪。虽然不是生死诀别，但已胜过如此。他突然问他，如果我杀了他，你会恨我吗？这或许是他心底最不愿意直面的问题了吧，但在这生死关头，他很想知道。他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他的爱人，此刻他的心是否能全部属于他呢？无论曾经多么爱过一个人，他也要有勇气去忘记他，然后开始自己新的生活。倘若不能走出去，他永远不可能过属于自己的人生，他的生命将永远继续延续在他的阴霾当中。无论那曾经是甜蜜还是伤痛，一旦变成了一段往事，他就是一把可以杀人的刀。 我不恨你，因为你不杀他，他就会杀你，这就是江湖，没有选择。 江湖儿女，爱恨情仇，人世无常，生老病死。或许他这一刻开始明白爱情是什么，爱一个人和忘记一个人其实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，它是一种无名的东西，像河的源头，人们只有努力，努力地让它变得更好，但却无法阻止它的来去和更改。其实慕容雪明白，当他问他那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很傻，但他明白正因为他爱这个女人，所以才会问出那么傻的话。杀机一到，容不得他们再做儿女情长，他已经拔出腰间的游离，准备奋力迎战。你记住，等会动起手的时候，你就要负责看好余荒剑，待黄泉之眼打开，剑就会毁灭。他点点头。追赶而来的北冥秋红和云荒四老已经排出阵势，叶琳琅紧握手里的匕首，虎视眈眈地看着叶金红。他知道这一次不仅是北冥秋红兄弟俩的一场生死决斗，也同样是他们姐妹俩的生死决斗。北冥秋红大喊一声，飞身冲向了慕容雪。慕容雪冲北冥秋红高喊，北冥秋红，你敢和我生死一搏吗？一场属于我们兄弟之间真正的决战。兄弟，哼，北冥秋红哈哈仰头长笑，俊美的发丝随风轻扬，此刻他紧握住拳头，恨不得一拳打向那狂妄自大的慕容雪。这世界可真是造化弄人，我的母亲是萧罗王后，我何时有你这个弟弟？慕容雪知道自己已经击中他的痛处，依旧继续冷酷地说，无论你承不承认，我们身上都留有同样的血液，这才是我的耻辱。北冥秋红咬牙切齿地看着他说，此刻他的眼瞳之中已经散发出无尽的杀气，两人眼中都放出了杀人的光芒，势必要将对方置于死地一般。风云低声对北冥秋红说，殿下你千万不要上当，他们想拖延时间。北冥秋红不屑地冷笑一声，哼，如今他手里没有云荒剑，我会怕他吗？区区一个慕容雪，我还没有放在眼里。慕容雪依旧一副冷酷的模样，一袭不惹尘埃的白衣飘飞，双手环抱在胸前，冷冷地看着云荒四老，嘲笑着说，怎么，北冥秋红，你是怕了吗？还是需要帮手啊？北冥秋红看着慕容雪，阴冷地说，你以为我会害怕你吗，狼月教主？哼哼，我早就想和你一决生死了，慕容雪。慕容雪紧握手里的剑，内心燃起仇恨的火焰。北冥秋红此刻的话也激怒了他，他知道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有替狼月复仇的种子，如今一点即燃。兄弟俩拔出手中的剑，纷纷相对，今天是我和他决一死战的时刻，谁也不许上前帮忙。北冥秋红抛下最后冷冷的一句话，头也不回地冲向了慕容雪。慕容雪嘴角露出邪恶的一丝笑意，他没有正面迎战，而是迅速逃离开来。他要将北冥秋红引开，只有这样叶金红才有机会毁灭云荒剑。见他兄弟二人纷纷跃上了石崖的顶峰，飞身在断壁残垣上打斗， 四老同时把目光注目在他们身上，这二人便是拥有炎帝血统的传人，他们同样具有唤醒云荒的能力，而他们今日也将为了各自不同的意志而战斗。此刻叶琳琅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北冥秋红和慕容雪的打斗中，他知道只有先动手夺下云荒剑才是重点，他不再犹豫，拔出身上的匕首，嗖的向叶惊鸿身上发去。好快的匕首，只见那空中飞舞的匕首突然有一只变出了数十只来，一起嗖嗖向叶惊鸿身上打去。就趁叶惊鸿用剑防御的时候，叶琳琅嘴上咬着另一把锋利无比的匕首，以最快的速度跑向了他。叶金红挥舞着手中长剑，将他投来的匕首纷纷打落，然后看着向自己跑来的叶琳琅说：琳琅，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？叶琳琅目光发出一丝嘲笑的眼神，然后用手取下嘴上咬着的匕首，飞身向他攻去。叶琳琅擅长近距离攻击，他的招数叶金红很是了解，他不会给他得逞的机会。就在叶琳琅匕首逼近的一瞬间，便以极快的身法向后退去，顺手将长剑削向叶琳琅身上。那长剑刷的削向叶琳琅的头上，叶琳琅侧腰闪过，然而头上的一抹长发仍旧被他削来的利剑给削断。叶琳琅咬咬牙，冷冷地看着叶金红，突然他将手中的匕首向叶金红身上抛去，趁他全神注意匕首的时候，从袖中抛射出无数枚暗器来。叶金红冷冷一笑，他并没有中招，他早就知道叶琳琅抛出来的匕首是假的，真正致命的是他手中射出的无数枚冷暗器。他不愿再和他多做纠缠，突然双手作法，单手高举起来，高喊起阵。叶琳琅正要踏足再攻，却见脚下不知何时已经布满了无数细密的丝线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丝线就连接四周预先布下的八块晶石，形成了一个晶石阵。晶石的力量顺着丝线涌入叶金红手中，此刻的细线也变成了银白色的光线，密密麻麻地缠绕在他高举的手指间。而叶琳琅发射出去的暗器也被这晶石阵给挡在了外面，纷纷坠落掉地。琳琅，任凭你手中暗器再快，也不可能进得了晶石阵法。晶石阵形成的结界具有保护作用，而你休想夺到晶石阵内的云荒剑。果然如他所说，晶石阵内的云荒剑已经开始颤抖，他受到地下黄泉之水的颤动，发出悠悠嘶鸣声，而叶琳琅却无法破除他设下的阵法，近身不得。叶琳琅瞪大眼睛看着叶金红，只见他左手收住手里的剑，右手高举住那些捆住晶石的细线，然后看着云荒剑开始慢慢打开的黄泉之眼，默默地说：天龙使者的晶石阵果然又小，这么快就帮云荒剑打开了地下泉眼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就带一些

好爱我，爱我，好好珍惜，珍惜这份情感，来之不容易。好好爱我，爱我，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，我的心已经属于你。好好爱我，好好珍惜这份情感，来之不容易， 不容易。 好好爱我，爱我，不想别离， 不想别离， 幸福人生放在爱情里。 还不相信你的衣服鞋子都还在我家里，我的忠贞你要带到哪里？我已经不能够再去疼爱你，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？回忆又塞不进抽屉或箱子里，没有行李还能去哪里？都是你，你爱我，你怎么挥霍你的任性？原谅你，如果原谅是一种证明。事情我可以帮你，